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02集，洛风城定定地看着唐默，忽然笑了。活下去，这句话在唐默第一次被迫参加黑塔一层的攻塔游戏时，有个人也同样对他说过。现在又听到这句话，唐默的脑海里不禁想起那个人的脸。也不知道傅文铎现在怎么样了。唐默笑道，好，我会活下去的。第二天傍晚，唐默来到浦西，站在外滩之上，他远远地望着那座漆黑的巨塔。夕阳西下，黄浦江上闪烁着粼粼的波光。唐默看上去一身便装，事实上他的腿上绑了4把小刀，身上还带了2把匕首和1支枪。他站在黑塔前，抬头仰望这座黑色巨塔，准备攻塔。正在这时，一道清亮的铜声在全世界响了起来。 叮咚，华夏二阶偷渡客傅文铎成功通关黑塔二层。 唐默微微一愣，良久他笑了一声，低声自语， 他连存档器都没用上就通关了，我应该也没问题吧。 然而黑塔刚刚播报完，仅仅过了3秒钟，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叮咚，欧洲一区正式玩家丽娜·乔普霍斯成功通关黑塔二层。 唐默此时已经在心里选择了确定进入攻塔游戏。听到这个声音，唐默还没来得及惊讶，他的耳边就响起了黑塔熟悉的声音。 黑塔第二层普通模式正式开启，多人游戏开始载入，沙盒生成，数据加载完毕，队友信息正在载入，欢迎来到红桃皇后的宝石城堡。 一阵耀眼的白光从唐默的眼前一闪而过，当他再睁开眼时，他出现在了一个黑漆漆的走廊里。这是一条中世纪欧式风格的长廊，走廊的一侧是高大的巨型彩色玻璃，透过这厚厚的玻璃，一轮爱心形状的红色月亮高悬在天空上。走廊的另一侧悬挂着各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家画作，荷尔拜因的圣母前的麦尔像，拉斐尔的美丽的女园丁，很多失传的被珍藏于博物馆的传世画作都挂在这条走廊的墙壁上。唐默在睁开眼的第一时间就握紧了腰间别着的粉色小阳伞，提防突袭，但四周风平浪静。唐默转头看了看，目光在两个人身上停住，一个白领打扮的年轻女性靠着墙壁晕晕乎乎地揉着眼睛，仿佛没反应过来。除他以外，唐默再看向另一边，走廊的一侧距离他3米远的地方，一个娃娃脸青年靠着彩色玻璃笑嘻嘻地看着唐默。红色月光透过窗户照射下来，在这个人的脸上映出斑驳陆离的色彩。他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唐默，发现唐默在看他，他唇边的笑容更加灿烂。慢慢的，他歪了歪头，右手举起，做成手枪形状，指向唐默。砰！唐默听到娃娃脸男嘴里模拟出的声音，他眯起眼睛。这娃娃脸青年仍旧笑嘻嘻地看着他，他的身体仿佛融入了这渗人的红色月光，笑容诡谲奇怪。那白领女性终于明白过来，她扭头看到了唐默和这娃娃脸青年， 在他们的头顶停留片刻，深呼吸一下。白灵女冷静下来，说： 你们应该也听到黑塔那句队友信息正在载入了吧？所以确认一下，现在你们就是我的队友。 唐默看了看白灵女的头顶，再看看娃娃脸青年的头顶，他收回视线，没有说话，但也没有否认。白灵女见唐默默认了，又看向娃娃脸青年。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倚着窗户，他站得歪歪扭扭的，笑嘻嘻地盯着唐默和白灵女。他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令白灵女皱起眉头，说： 现在我们三个人头上都是这个符号，不出意外应该是队友，认识一下吗？ 唐默看向白灵女，白灵女主动地说： 我姓王。 说完他看向唐默。地球上线后，唐默经历的每一个多人游戏，在一开始队友们都会介绍自己，互相认识一下。多人游戏一般都需要合作，这是一种拉近关系的方式。起初那些玩家还会认真地介绍自己的名字身份，没有太多戒备。随着时间的推移，唐默遇见的玩家越来越多疑，再也不会泄露太多信息。没想到这个女玩家已经开始不说名字，直接说个姓就算自我介绍了。这就是达到公塔水平的玩家。唐默想了想，本来想说自己姓莫，但是他想起傅文铎曾经说过，之前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默默的人通关了困难模式的公塔游戏。唐默顿了片刻，说：我姓赵。他随便找了小胖子的姓冒充一下。白灵女点点头，再看向娃娃脸青年。空荡荡的走廊上，三个人站得并不近，以等边三角形的位置站着。唐默站在走廊中央，白灵女的后背紧贴着墙壁上的油画。这娃娃脸青年靠着彩色玻璃窗，见唐默二人都看向自己，他的目光微微抬起，视线往上瞥了一眼，笑道： 布鲁斯。 白灵女惊讶地说： 你是外国人？ 现在留在华夏的外国玩家有很多，阿塔克组织里就有两个，杰克斯和利兹。很多外国人在游戏开始时身处华夏，事发突然，他们短时间内无法回国，自然只能在华夏进行自己的游戏。只是这娃娃脸青年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外国人，普通话也很纯正。娃娃脸青年看着白灵女，仍旧古怪地笑着，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唐默顺着他刚才的视线看去，只见这堵墙挂满了名家油画的墙壁上方，有一座手工精湛的立体浮雕，精细的花纹和优良的雕刻手艺，将一只小小的黑色蝙蝠还原出来，张开瘦瘪的双翼，悬挂在墙壁的头顶，活灵活现。这蝙蝠像只有人类巴掌大小，静静地矗立在那儿。唐默看着它时，莫名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窜心头。嗖，黑色蝙蝠的小眼睛似乎突然动了一下，转向唐默。唐默立即看了过去，却发现好像是自己的错觉，这仍旧是一尊没有生命的小石雕。观察了一会儿，唐默收回视线，看向娃娃脸青年，他淡淡地说： 布鲁斯·韦恩。 娃娃脸故作惊讶： 你认识我？ 他拙劣的演技比铁鞋匠还要差劲，就差直接在脸上贴上四个字：我在演戏。白灵女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她的目光在唐默和娃娃脸身上徘徊。 你们认识？ 三人小队，如果另外两个队友互相认识，这对于他来说更需要提防戒备，因为这两个人随时可能联手坑了自己。唐默看着这娃娃脸青年做作的表情，冷声地说： Batman。 娃娃脸嘻嘻一笑： 你还知道我的外号啊。 哪怕大家可能都没说出真实的姓名，但直接用蝙蝠侠的名字来捉弄人，实在太明目张胆，太猖狂了一些。白灵女这才反应过来，对这种被戏耍的事情，她显然也十分不悦。她冷冷地注视着这个娃娃脸青年。 虽然大家没必要做朋友，但现在毕竟是队友。 她指向每个人的头顶，只见在三人的头顶上方3厘米的位置，悬浮着一个小小的绿色图案。 这是一个双手张开，求抱抱的小人图形。地球上线前， 这是非常常见的表达友好的 emoji 表情， 唐默也曾经用过很多次。三个人的头顶都有这个符号，再加上进入游戏前黑塔提示队友信息正在载入，十有八九他们三个人就是队友了。白灵女放下手继续说， 既然大家都没有互相认识的意愿，就直接进行游戏吧。 唐默不否定这个建议，那个叫布鲁斯的娃娃脸青年也只是在旁边嬉皮笑脸地看着，从不给意见。或许是看我纯洁的大眼睛异能起了作用，白灵女看了唐默一眼，没觉得他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三个人都不想浪费时间，白灵女直接发号施令， 目前我们没有得到黑塔的任务提示，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先离开这条走廊吧。目前有3种方式可以出去。 他指向左侧， 那边有扇门。 再指向右侧， 那边也有扇门。 最后他看向娃娃脸青年的身后， 还有就是打破窗户出去。当然如果可以破墙而出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建议大家现在先一起去看看那两扇门是否可以打开，再做选择，怎么样？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从门离开这条走廊都是最正确的解题思路。打破窗户出去和砸破墙出去或许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唐默点头说， 嗯，那我们就一起先去看看那两扇门。 在危险的攻塔游戏里，没有一个玩家想要单独行动，单独行动是恐怖片的死亡 flag。 或许玩家刚刚走到门旁边就会碰到一个恐怖的怪物，将它吞吃入腹。 白灵女看向娃娃脸，我不反对啊。 白灵女微微点头，她一边向左侧走去一边说， 那我们就先看左边的这扇。 砰，一道强烈的撞击声忽然在狭小的走廊里响起，震得整个走廊颤抖起来。白灵女吓了一跳，话都没说完睁大了眼睛转头看去。唐默也错愕地看向那娃娃脸青年，这次连他也毫无防备，被娃娃脸青年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只见在渗人的红色月光下，娃娃脸青年收回那只砸向窗户的手，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让人厌恶的笑容，煞有其事地说， 嗯，看来窗户是打破不了了，咱们可以去看门了。 白灵女盯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唐默慢慢抿住嘴唇，看向娃娃脸青年的目光复杂几分。很快白灵女怒道， 从窗户出去是最坏的选择，我们是要先去看看能不能从大门里出去，最后再来试窗户这条路，万一弄坏东西造成糟糕的结果，你自己负责吗？ 娃娃脸青年理所当然地说， 有造成什么结果吗？ 你， 唐默说， 你用尽全力地去砸这扇窗户了。 娃娃脸正笑嘻嘻地看着白灵女动怒的模样，似乎觉得她很有趣。听到唐默的话，她转头看过去，只见唐默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并没有因为她的自作主张而表现出生气。她盯着唐默看了半天，抬步走向左侧的那扇门。 用尽全力了。 娃娃脸青年走在最前面，白灵女气不过，但又不得不完成游戏，只能跟上去。唐默走在三人的最后，他从后方看向那个娃娃脸青年的后脑勺。这人走路的姿势也很轻浮，看上去 似乎很不靠谱，但是从他刚才一拳砸上窗户，造成整条走廊都为之颤动的结果来说，很厉害的人。唐默在心底做出判断，同时将这个娃娃脸青年划分到极度危险的区域。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